喂，好啦，大家好啊，今日就七一，咁现场就而家呢度呢就 Wake Up 先嘅 studio 直播室啦，咁现场就我自己分推咪啦，咁仲有呢个忧郁移民症何故啦，有史叔叔啦，跟住有两个靓女啦， 耶， 系啊，系当归， 当归同 阿西 啊， 你好， 喂，咁今日呢就头先就落咗大雨嘅，咁我就啱啱喺街站返上嚟嘅，咁、我哋街站呢就喺北海中心，咁呢如果大家经过晒长毛之后呢就应该见到呢个毒梅之后呢就我哋啦。咁、我哋 Wake Up 先嘅街站 ,Wake Up 先嘅街站之后呢就人力啊新民主同盟啊之如此类跟住一路落去就睇唔到啦我都唔知啦。 係。 咁样啦咁先讲 Wake Up 先嗰个我哋两条队啦小喇叭仔维园出发嘅杰斯雕文流大队。咁呢我哋有隻就非常之巨大嘅梁振圭。喺嗰度出緊啦，應該有幸睇到嘅話，咁你就打個招呼玩下啦。嗰隻龜就用氣球做，我哋做咗好多日嘅啦。 喂，我鼓勵大家咧，見到咁正嘅龜咧，影翻張相，跟住放上 Facebook 同大家分享 喎。冇錯，咁咧。Wake Up 先嘅街站咧，就是、因為我哋有隻好大嘅氣球龜咧，咁我哋有啲毛冷做嘅龜仔賣嘅，咁同埋就有 Wake Up 先嘅七一 T 啦，仲有呢個北上頻道嘅煙花消逝15年啦， 係 嗰本書啊，舊年仲未賣到今日啊，咁同埋 係啊，有啊， 好似你有啲嘢喺個， 冇錯啊，係啊，我之前咪支持一班小朋友咧， 我一次正後群， 等唔係啦，我哋將呢一個香港18區咧二人化變曬靚女，咁、包括啲咩嘢咧，好似北區之花咧，都係我哋鄰居。條理龍木蘭花系嘅代表嚟噶，系啊，所以變咗今次會有一個嘅桌遊啦，同埋會有一本畫集嘅。咁呢啲收益都係會捐助Wake Up 先嘅平時營運啦，咪支持呢個佔領中環。係啊，不唔係咩？今次我哋買嘅嘢都係會支持佔領中環噶嘛，係咪支持Wake Up 先噶嘛？ 係咁樣就嗱，哇！而家等陣，已收到街站裏面有信號過嚟，等陣啊！喂喂。听唔听到？佛总，听唔听到啊？见到你画面啊？咦？喂，街站嗰边听唔听到？听唔听到啊？ 使唔使招下佢揾啊？分鐘， 翻嚟啊！ 仲要系俾阿當歸同埋阿西去招魂翻嚟 到，作法。 喂，斷咗線啦！又頭先啱啱見到一陣個街， 不過今日真係太多可能唔同上網咧，所以係上網係有啲問題嘅。 已經見到龍頭喺經過咗北海中心嗰個位噶啦，咁已經出發咗，咁今日就係咯。佢哋就頭先，因為頭先兩點嘅時候突然之間落大雨噶嘛。 嗱，呢一個真係好神秘啊！真係好神秘啊！突然間過一場大雨咧，仲要係追住咧個人龍咁樣咧，由呢個圍院飛到出去北海中心咁樣。頭先我落湯 app 咁樣，真係變錯。 話都冇咁準噶嘛，掛三個風球，差唔多起步嘅時候開始草人嘅時候。 不過我睇 Facebook 話咧，有網友話其實軍方咧，如果發個放雨彈咧，好簡單啫，會唔會有可能咧？ 你發個放雨彈，你唔係當其他人。傻噶，呢啲都會見到噶嘛。但係當然頭先都講笑話啦。如果呢一個係回歸前寫嘅劇本咧，就是、一班特異功能嘅人咧，可能就喺天壇大佛嗰邊咧，就係啦。 其實而家係咪呢個直播緊嘅 神秘 之嘢咧？我哋只不過喺度聽緊古仔嘅。 但係呢個唔重要，風雨不改都要上街。 係某啲人講緊風雨不改，真係落大雨嘛。我隔離嗰檔，即係頭先睇下低就係佢嗌咪我哋。我哋 Rick 嚟，咁跟住就无论几咁大雨，我哋都喺度咁样，跟住就 唔系啊！第一句开始落雨啫，到佢讲无论几大雨嗰下咧，大雨咯， 大雨啦！ 就系头先我哋个 friend 真系飞扑到要去附近嗰度避雨， 我哋真系，因为今日其实我哋预备咗好多气球嘅，咁大家攞嚟玩嘅，即系而家我哋都见到仲有啲雨啦。 唔係而家未雨嘅啫，其實 OK 嘅， 好咗啲啦。 嗱，反而樂觀咁睇，嗱，而家因為落咗雨啦，冇太陽啦。哇！過去呢幾個禮拜咧，大家俾個太陽都煎熬咗咁耐咧， 好辛苦啊。 係啊，但係而家落咗場雨， 反而冇咗太阳，可能对我哋嘅呢一个上街去散步系更加一件好事嚟噶。 系啦，仲可以散到夜晚添， 系散到听日啊。 咗嘛，好啲。 冇错，系啊，所以其实我调翻转就觉得啊，可能系天公造美真系。 唔系，如果大家真系喺而家喺条街道听紧，听到啦，有幸听到啦，你有把遮嘅遮埋隔篱嗰个咯，好似六四咁咯。 系啦，嗱，如果以未出发嗰啲咧，就带定几把遮啦，带定几件雨衣、 雨褛啦，雨褛稳阵啊。 冇错，系啦。 其实以六四嘅经验系。系冇用。 诶，仲有啊，要带多啲咧 ，zip up 嗰啲胶袋咧，装住啲可唔可以湿嘅嘢。 系啲电话啊，系 啊 ，iPad 啊嗰啲啦。 系 啊，所以变咗嗱，今次可能系一个守望相助嘅好机会。系啦、啊啊，大家如果真系未出发嘅朋友咧，身旁有啲咩资源咧，尽量带多啲。咁喺到呢一个路上边咧，搵啲同路人一齐去分享咧，系件好事嚟嘅。 嗯。 咁啊，讲翻正题噶咯。 系啊，小苏有咩讲？ 咁咪今日嘅 你嗰边有咩见到啊？即系 Facebook 啊嗰啲有冇见到？有啲咩队啊？有啲咩嘢睇下？ 我今日话咪最精彩嘅其中一队人啊，咁就系呢一个嘅即系着晒全蓝色制服，拎住大鼓嘅呢一个，我哋点样讲咧？我哋呢一个喺旺角或者呢个尖沙咀、铜锣湾都成日同嗰啲个爱港力 哦，法轮功 系 啊，法轮功 勇武对抗 嘅、勇武对抗嘅佢团体啦，你见到佢哋真系我谂系即系全香港首屈一指嘅最齐整嘅一个队伍嚟噶啦。 我想问咧，大家嚟之前有冇喺即系附近周围望一望其他团体嘅档摊啊？ 都大概望过少少啦， 系有大约见到有冇边几档印象特别深刻啲啊？ 特别深刻啲，我谂其实系即系读媒啱啱即系威吉先隔篱嗰度啦，咁系佢哋自己搭咗个棚，咁佢哋 嗰个棚唔系嗰栋大厦搭咗两年几咁样， 佢哋就呢个就系遮用地嗰、 就地取材。 哦，唔好意思， 嗰下咁一整完出嚟，话真系正咯、 啊。 同埋佢哋我谂都系大家其实系去支持啲独立媒体啊，或者去或者任何政党都好啦。咁其实大家都系可以去捐款啊，或者去买佢哋嘅产品啦、啊。譬如除咗吉先之外，又好似譬如新民主同盟嘅 系啊，几好噶呢、這个桌游都唔差噶。阿Steven 你介绍过啦，个设计师阿朱 Sir 你啲 friend 嚟噶嘛？ 系啦、 啊，哦，系啊。 喂，嗰个系咩？即系我见有阿长毛嗰啲，即系有啲政治人物。 佢系有53只牌嘅、啊、个玩法咧，就除咗 pair 牌嘅玩法之外咧，入边佢有啲特别嘅事啦，或者特别嘅人物咧，咁你都可以有另外一啲嘅。即係時時入一啲嘅玩法嘅， 誒係啊，咁、我補充少少啦，因為我就唔知點解知道多少少呢方面嘅資料嘅。 喂，何哥hold 住先，我哋見到街站，喂，街站嗰邊點講嘢？喂，聽到，喂，我哋直播緊啊，我哋出緊街嘅，我哋呢邊。 邊間？ 係啊， 而家喺街景。 係，繼續講。 喺度街景， 我哋见到街景噶。 而家街站实系好多人唔系好中意嘅咁啊，无名。咁同你哋讲翻，讲翻之前嘅人咧，有一个嗰、那个机械人，人嘅经过人群人群过咗。 系。 咁之前咧，因为由于大雨啊，所以咧系个。我咧咁咧就會又延遲咗嗰15分鐘左右有咧，呢啲都係遠嘅。 係，喂，我見到咧，而家係咪停咗雨㗎啦？ 係，全部嘅雨全部都停曬。 係，喂，我哋只梁振龜出咗見到未㗎？係過咗定未過㗎？ 未過， 系咁喂，下面仲有啲咩？有啲咩嘢介紹下你？介紹下個站啊！ 介紹個站就話俾你聽啊！我哋啱啱搭上搭停，因為由於咧個時間咧喺當中咧由於落雨啦，所以我哋話個 flow 咧會。咁唔緊要，話聲俾你聽，因為我哋落雨，而家先開始再搭翻嘅，啱啱通翻所有電啊等等各樣嘢，所以頭先咧會突嘅。咁經過喺當中，其實我哋咧係去派一啲嘅balloon 啦。咁其實咧有啲外國人咧都質疑，質疑嘅啊 好有 inquiry， 究竟我 喂系， 呢个就 系啊，收到，收到，冇咗声，你嗰边 喂， 我想问咧，我哋啲气球咧， 等， 咁可能就係呢啲嘅啊技術上嘅問題啦、 因為其實我哋都測試過嘅，咁、但係可能因為天雨嘅關係，啲即係啲無線嘅嘢就會有啲干擾啦，干擾比較犀利。 嗱、不如咁啊，趁呢個空檔，我解釋埋呢個佔中無雙嗰個嘅桌遊有咩東西先啦，係啦。咁就因為阿朱 Sir 同我都係朋友啦，所以我知道多少少秘密嘅就係、佢裡面咧，佢刻意咧，佢個六咧得兩隻嘅啫。 咩叫六呢？ 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一佢用咗副车牌嚟，唔系啤牌，咪车牌。 车牌， 犀利喎车牌。 对唔住，系用啤牌嚟做一个基础嘅，但系刻意咧就得两只六。咁点解咧？佢咧就系、要你啲人咧唔可以当系一个嘅去坐大啲用嘅，佢咧就靠咧啲数字上嘅组合咧，而去砌够足够分数咧，达至某一个嘅民主嘅水平咧，咁就唔需要占中都可以得到呢个双普选嘅方案嘅。中间有啲嘢咧令到你会扣分嘅，举例见到正心B B 啦，舉例見到呢一個嘅建制派議員嘅呢一個嘅阻攔啦，舉例見到呢一個有一張好正嘅主席之榮光， 哇， 就係呢一個曾玉成嗌停，跟住咧有靜心之進擊， 咁、砌到個六八九出嚟扣幾多分啊？ 話呢一個其實我問過佢啊，佢又未答我，佢話你自己試下玩咪知咯，真 係出局啦即刻， 係啊， 真係會俾人踢噶咯喎，輸硬 個重點係咧，其實呢一個牌咧好犀利噶。 喂喂喂，收到收到。喂，街站街站街站，听唔听到？哎呀，我哋又断咗啦，我哋可以继续啦。 咁啱啱收到消息咧，咁个大概五分钟前咧，呢、這个游行嘅龙头已经去到金钟啦。 哇，咁快今次行？ 今次系啊，可能即系天空。唔知做咩定係點樣，啲長遠方業幫到手啊！ 喂，但係更重要，我見到阿 Jim Bear 喎， 係啊， 係啊， 有人就話佢銅鑼灣附近出現，就唔知去參加遊行啦，但係見到佢就捐咗兩嚿水俾四民聯咯。 哦， 阿孫 Bear， 哇，唔係喎，今日呢個禮拜其實啲新聞即係嗰啲賣得比較即係比較熱賣嗰啲報紙咧， 三份大報 係啦， 窗口一致 一致喎、哦，有啲神奇其實。即係本來平時即係之前往呢就蘋果就撐開㗎啦，即係撐開就即係反開政府啦。咁就誒、你睇呢個極醜惡嘅新聞就睇呢個方向集團啦。咁、但係通常就敵人嘅敵人咧就唔係朋友嚟㗎嘛，但係而家係敵人嘅敵人就變咗朋友喎。 三份報紙同氣連枝咁樣，係啦， 公平態齊圍抽呢、這個呢、這個六八九啊， 係啦，呢、這、一個係一個唔知咩啦，但係更搞笑就係咧喺呢一個崇光對出嗰個位咧，頭先我分享咗啦，有個有啲藝術家佢砌咗個呢一個嘅，我最初以為 transformer 嗰啲好似機械人咁樣啦，但係佢係用而家 藝術公民， 冇錯係啦，佢而家用咗最熱門嘅動畫，啱啱我神秘之夜都講完嘅《進擊之巨人二》，重點就係咧一個紅色嘅 《進擊之巨人》， 係啦，冇。错系啦，劲啊！ 有 follow 佢哋个 Facebook， 耶！ Yeah, 所以我都影咗相啊，呢啲咁其实佢呢一个其实都好突出啊。 好，街站又翻嚟啦，睇下，喂，街站点样？喂，无名卡妹，听唔听到啊？ 可以。 都唔好教咁大聲，你都唔好教一 個聲就好得。係。邊？ 南無阿彌陀。你又招魂，你又招魂。 咁問題嘅。 喂，係聽到講。 不過等。 哦，好啦，我哋又断咗线啦。一直追求连线嘅网站， 因为话始终用呢个 Skype， 因为我哋呢度下低佢系用三支四支咁博上嚟，咁我哋又撑少少喎。 即系我哋有睇，如果大家睇 Facebook 咧，都呢个网络界巨子买 video 嘅呢一个 LiveGuard 咧，咁佢曾經喺呢個 Facebook 嘅廣告咧，因為佢係唔會用4G 嘅，因為始終一個成本問題啦，同埋亦都係嗰個效果。 哦，佢哋係三 G 嘅， 佢都用三 G 嘅，咁即係佢都預咗個信號嘅問題咧，都係有情況，有咩情況出現？所以我諗即係大家都要明白，如果真係用三 G、四 G 咁去做啲現場直播咧，其實係會有咁嘅情況啦。 係，其實都係，因為如果你喺街站，你冇可能即係其實如果你攞到一條有線嘅直播咧，咁啊辛苦啲嘅。咦，街站好似又翻嚟 翻來啦。 咁咧，睇下先。喂，街站嗰邊聽唔聽到啊？聽唔聽到？我哋見到你哋嘅畫面噶啦。 系，意思， 点解 咧 connect 咧就会好 实嘅？唔紧要。 喂， 系，喂，我哋 到， 我哋转呢个声音啊！你唔好俾我 听 到 啦，讲嘢， 系啦，直接讲啦。喂。无名，卡妹，听唔听到？喂，好啦，我哋继续啦。 系啦，不如我哋继续做住节目先啦，等待啦，系啦。 讲翻嗰个艺术公民嗰个 清洁 工人。 哇，呢个真系得啊！讲真嗱，其实我去嗰阵时嗱，我啱啱我要送货啊嘛。 一个礼拜。 系啊，嗱，我啱啱嗰阵时应该系未落雨前，应该系两点零钟左右嘅嗰阵时，已经成班朋友围住佢影相唔放啦。 佢哋喺边个位啊？佢喺东角道系咪？ 系东角道，即系 SOGO 旁边嗰度。咁咧，佢最正系咩咧？个头咧，佢有个位咧系可以喐噶，即系变咗好似真系模拟嗰个巨人，佢真系可以咬啲人。真係， 我昨日睇佢哋 Facebook 嗰個專業嘅信息咧，咁佢哋就話嗰、那個佢哋個雕塑影咗張相嘅，咁咧佢隻右手咧係攣住一個人形嘅， 冇錯，係啊係啊有噶， 咁咧佢就做得比較四方啦，即係又係嗰啲見到筋肉紋理嗰只巨人樣啦，咁跟住就有個。个口系开得噶，原来 系啊，个口可以张开合埋，张合埋，即系无疑系咬嗰啲人咁样嘅。 哇，佢真系好立体 啦！系啊，嗱，我其实已经 po 咗喺我何故嗰个 Facebook 嗰度噶啦，已经咁大家可以睇睇啦，因为俾咗张相阿迟啲芬去睇。即系其实我唯一有少少不满就系应该揸住就唔好净揸两个咁少咯。 一扎咯，应该系 佢要咬嘅应该唔止咯。其实我谂紧咧好衰咧，不如索性我哋俾只龟佢啊！ 佢嚟到咪俾佢帮佢咯。 系啦，喂，街站嘅同事，如果见到呢一个嘅。进击之共人行过，俾只冷龟佢梁振龟。 OK， 咁如果系啊，咁如果系咧，其实我哋今日咧同阿当龟咧好早晨咁早起身咧，都睇咗嚼咗好多啲新闻、 啊， 我哋都可以讲下、 啊。不过未讲新闻之前，我想讲下寻日嗰个灵异事件先、啊。头先又讲开灵异事件， 灵异勾线事件啦， 系啊，好灵异噶， 好灵异。有个我收到一个神秘嘅 WhatsApp message 啦，咁就系一个一个社运嘅组织者，咁系一个讲紧一个秘密行动嘅，咁因为我都会应承咗佢会参与啦，咁就收到佢一个WhatsApp 就咁样 hi 我啦，跟住话喂我咁啱又搵嘢想你同你倾，咁样跟住我话但系即系我唔记得咗你电话，你俾我，佢俾咗个水石春咁嘅电话我咩00901串，跟住我话咦你有冇香港电话啊 ？call me 啦咁样，咁我好怀疑啦，会唔会系我嗰个朋友？俾人勾线咧，跟住我用另一个电话打俾佢，证实咗佢冇 WhatsApp 我嘅，但系佢话佢寻日咧系俾几条友跟踪啦，电话经常沙沙声被勾线啦，咁样啦，系啦，咁但系即系嗰条友咧，即系被 hack 嗰个被 hack 嗰个 number 咧，嗰条友就即系 keep 住声，仲话咩 I love you 吓咁样。 系因为其实好毒啊呢一句， 系啊，收个消息，因为其实嗰个朋友都我同阿当哥系共同朋友嚟噶啦，咁我都有直接打俾嗰位当事人，即系我哋个朋友， 系， 咁佢当时佢其实佢有几个电话 number 啦，当然大家佢即系佢系出嚟搞社运嘅时候，佢会有啲飞机卡啊，定啲系啦，咁当我系打佢平时用嘅电话的时候咧，的确系沙沙声兼好实嘅。 咁之後轉頭佢就轉翻用飛機打俾我咧，就完全當然就冇呢個信號嘅問題啦。 嗯， 咁即係大家傾翻。 小心啲喎，同你傾完之後嗰張卡都有問題噶咯喎。 咁可能我已經有問題。 係啊，即係啲擴散病毒。咁所以即係我都即晚落去出咗張飛機卡咯，係啊。 嚇！ 係啊。 死啦！我未出喎。 你死啦！ 我都未出啊！我都驚啊！ 咦？咁我用住我上開電話同你傾住先啦。 咦？咁如果出開，如果去開外國嗰啲都可以出開嗰啲。 冇啊！我呢排枕住做節目，我都係咁呼籲人倒糧，我都。 即系都应该 小心啲啊！多谢晒。 喂，我哋有嗰啲 WhatsApp 嗰啲 group， 我哋退出咗先啦。 唔系，其实我觉得佢 hack 咗我哋嗰个 common friend， 佢一本 friends list 上边嗰啲人，其实都已经攞晒资料噶喎。 系啊，佢系要 mon 住要监视，其实就佢就真系已经可以做噶啦。但系话去到即系咁样去冒认我哋嘅朋友，再出埋嗰啲资料去同去去 f当鬼话出去搞嗰啲咁嘅事端咧，就比较特别啲咯。 嗯， 好，稍等一下，而家我哋又嚟又 信号又翻翻嚟啦， 信号又翻翻嚟啦。喂，街站点样？听唔听到？ 听到， 你讲啦， 讲啦， 听到，无名讲啦。 系啊，系都话仍然系我，因为群众咧，佢哋而家压紧麦嘅，咁比较稀疏嘅人数啦，由于落雨啦。其實想講翻咧喺七一嘅情況咧，之前咧落咗一個好大嘅雨啦，咁喺呢個球場咧，大約咧去出發嘅時間咧係未滿嘅，咁經過球場嘅時間咧係需要大約停咗15分鐘，咁改善咗咧喺 Sogo 嗰度咧就冇一個特登殘留嘅停頓情況嘅，因為我係比之前去。比之前大隊咧離開早離開呢、這個七一遊行隊伍嘅，而喺去到 Sogo 嗰度咧，咁佢睇到咧，其實咧好多人咧係地方民陣之前咧已經去出現咗一啲嘅遊行嘅隊伍嘅，但係由於線路問題咧係冇辦法做任何嘢 send 到俾你哋嘅。 冇問題，冇問題，唔緊要。 咁而家比較稀疏咧，嚟緊嘅咧就係一個梁振英下台咧，就係、是、讓呢、這個係係啦。你哋有冇咩問題啊？ 喂，我想問咧， 喂， 喂，係，我係遲啲飯。 喂喂 喂喂，無名。 喂， 無名，見唔見到咧？呢個進擊之共人啊，應該有個雕塑推緊出嚟㗎，有冇見到啊？ 聽唔聽到？ 聽到。無名。 无名， 喂，唔系真系要我唱歌啊？ 我唔紧要， 又喺度招紧云，又招云。好 嘅，之前咧，我哋咧经过咧一个机械人嘅，系讲， 系， 喂， 哎呀， 哦， 我哋讲翻啦，勾线事件啊， 系啦， 系啦，灵异事件啊， 灵异事件，咁，咦，又好灵异地， 又好灵异地翻嚟啦！ 所以啲信号嘅嘢咧，就好似我哋勾线嗰咁样咧，就好傻，都可以去。 唔系，但系我哋一讲灵异事件就翻嚟，咁我哋继续讲啦，灵异撞灵异， 系啦，冇错系啦， 灵异灵异灵异灵异。 咁你而家点样处理呢个灵异事件咧？ 而家就出咗张飞机卡，咁同埋就即系都会好小心咁样啦。譬如我尽量唔用我呢、這个即系主要嘅电话去讲一啲好重要嘅嘢。咁譬如即系我同阿西去倾电话，即系喺边度等，我哋唔会讲件事系乜啊。 系啦。因为 咧见到面字讲， 系啦， 应该好似我咁样，喂，出嚟滚啦， 出嚟滚， 系啦，火锅店啊，火锅店等， 啊，火锅之巨人嚟噶嘛， 冇错，咁啊，边个火锅店啊？你边间啊？ 系啦，因为我哋今朝都系咁讲， 听唔听到？喂，喺，系声音翻咗嚟，听到，讲， 喂。 系 嚟紧我哋面前咧系 D100 嘅大代嘅，系讲梁振英下台嘅嚟紧，我哋见唔到大班啦，但系亦都会见到其。 系，哎呀，喂喂喂喂， 招魂咯、 哦，系马尿马尿空，马尿马尿空，翻嚟， 用念力啊而家， 念力， 系， 我哋一齐发功， 都系未得嘅，我哋继续讲住先啦。 大概咁个零个字前啦，咁睇翻 Facebook 嗰啲资料就已经系大队就冲破咗嘅警方防线，佢都终于就开放埋呢个电车路俾佢哋行。 哇，太好啦！ 最壮观呢啲场面噶啦。 但系东行线系咪 仲 keep 住行车？冇错， 因为我哋游行路线咯，净系。 好啦，大家再努力啲封埋嗰条线啦， 系加油啊！ 睇先，咁樣嗱嗱，除咗嗱靈異事件啦，咁仲有咧，喂，今朝即係我哋之前講東平泰三間都、嗯、都分別。即係都係砌呢個 CY 啦，唔知點解啦。 係啊，好靈異，我以為去咗平衡空間添喎。 但係有冇？咦？有冇人有嗰份報紙可以見到咧？ 我諗報紙陣間先啦。咁係咯，陣 有新料啦。 就你開始呢個香港巨蛋就變咗香港水蛋啦。 係喎，我見啲人陳大文嘅 Facebook 咧，頭先貼咗出嚟咧，仲有地垃圾嘅。 啊，即係福佳與林記嗰度咧，就黏咗成個水塘嘅浸過咁 出奇啊！ 咁開心， 咁開心，喂，繼續跳旗。羽毛啦， 系唔系有啲朋友喺嗰面作法聊翻转又？ 系啊，嗱我期望真系 冇风雷都嗰啲啊！ 我期望啲音响真系坏晒啊！到时咧放烟火，即系爆晒火花出嚟。同場加演 唔係啊，其實呢件事咧，佢請咗咁多韓國嘅一啲嘅一級巨星嚟到香港咧，如果做得咁核突咧，其實件事係會疑笑天下㗎。 但係嗰個都好似豐富經驗嘅娛樂界人物嚟， 喂， 教授嚟㗎。 喂，佢呢個娛樂界教授，佢嗰個解釋都簡直笑話啦！究竟你係落政府面啦，定係當嗰啲市民傻嘅咧？ 唔係，我想問咧，喂，下次如果我哋 Wicked 先又去租笠地，可唔可以一蚊租到咧？ 吓，睇下你做咩 租金系一蚊嘅咋？ 可唔可以一蚊租个 studio 翻嚟先？ 喂，唔系，我哋今份 proposal 咧同政府讲系一番说话，之后咧到接受访问嘅时候咧，我哋成功争，我哋要争取啲乜乜咯？ 系咯，我哋就要，我哋要嗱，我哋就系要 打着红旗反红旗。 嗱咁样，嗱我哋去嗰个地方度，我哋咧就想争取有一个嘅自由嘅录音室。 系，网上广告更加。啊！令到呢個香港政府更加 係啦，共建和諧社會， 共建和諧社會嗰啲啊，網絡自由嗰啲嘢咯。 咁樣喂。咁樣啦，而家就喂有文有呢個天氣，可唔可以播一播呢個天氣？ 等我一陣， 反正而家四點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 beatbox 埋啊，順便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去呢個我的天文台度睇下先。 喂，因為嗱，其實咧，嗱，頭先大家睇，即係都話喺其他嘅 Facebook 就見到，即係維園嗰邊有落雨啦。其實天馬都有噶嘛，今日係即係呢個維穩蘇係兩個噶嘛，天馬有一個啦，呢個啟德嗰個啟德嗰個壞蛋嗰個有一個啦，咁跟住就同一時間我哋就遊行緊啊嘛， 係啦， 因為而家仍然都係三號風球啦，咁呢個風速咧就出緊東風係。每小時28公里嘅紫外線呢係5度，屬於中等。每小時嘅雨量呢係4毫米㗎。 係多謝呢個天文台台長。 其實大家呢覺得呢，即係刮唔刮風球啊，黑唔黑雨，係咪真係天文台決定嘅呢？ 梗唔係啦。 今日係公眾假期，理事力場係唔 work 㗎喇喎。 係。 可能會加班㗎嘛。 會係量事力場呢？ 哦。 係因為而家喺 27.1 度同埋 97% 濕度嘅情況底下，我諗相信係遊行嚟講冇咁熱嘅。 喂，冇咗，可以繼續講。啱啱又冇咗， 係啦。 我正想接佢入嚟嘅時候，佢哋又唔見咗啦。 嗱，我好陰謀論咁諗啊，會唔會真係吹到去八號嗱？等呢個咁 夜晚 唱 K 嘅坊間講嘅唱 K 遊行完咗先啦。咁然之後夜晚一啲比較激進啲嘅活動開始嗰陣時，先至掛八號咧。 唔係，可能佢開始 ready 啦，唱 K 差唔多到六七點嗰時候啦。完啱開始完啦，佢然之後就話八號風球咧。 唔係最慘咧，即係如果假設真係配合嗰班特異功能人士去發功咧，又未夠行喎、啊。如果你發到真係11、12點嗰陣時咧，已經又即係好似某一位勁人講話黑波。系啦，即系发到黑波嗰阵时系咯， 抢 系咯，即系咁咪劲咯，咁咪 但系琴日睇天气图，好似力场发咗一发功，弹咗一弹个波， 所以今次其实会系李嘉诚嘅李氏力场帮咗我哋啦。平时嚟讲应该系直吹噶啦嘛。 咩啊？平时佢系开市嗰阵时候之前一定收波噶。 但系今日系公众假期，系冇呢一个嘅股市啊嘛。 系啦，所以咧就李嘉诚系咪唔中意梁振英，所以就系弹走佢咧？ 嗱，我唔排除有冇可能性嘅，但系根据我哋香港嘅特殊嘅呢个经历咧，过去呢十几年之间咧，李氏力场咧，即系呢个数据嘅分析咧，其实应该系今次李氏力场系做咗一件好事。 系啦，其实我哋真系揾一集研究一下呢个神秘嘅力量。 系咯，如果唔系的话，嗱，就十一二点真系黑波， 咁咪冚包牛晒囉，咁咪又冇得维稳又冇得游行咁样。 然之后呢就听日返工之前呢就会落㗎啦。 係啦。 係啦。嗯。唔係呀，返工之前佢唔会落住，因为听日可能仲有朝头早仲有 仲有一个食早餐活动㗎嘛。 啊係喎。咁可能去到九点钟。嗯。哇咁就 very good 啦。但今次显然理事力强呢，我哋要多谢佢。如果假设真係有佢嘅功劳的话。 係啦。 咁点解我哋天气报告已经搞笑地完咗㗎喇。 天气报告完毕呢咁我係咁依讲多次啦。嗱,Rick 先嗰个嗰个街站呢就喺呢、這个北海中心嘅。我哋喺呢个即係湾仔大约呢大公布嗰度附近啦。咁啊即係如果你喺沿住由铜锣湾维园嗰边一路出发啦，咁过咗鹅颈之后呢应该就见到长毛啊玉敏啊嗰扎人啦，咁过完之后呢就会嚟到我哋呢边㗎啦。咁呢个时候呢我哋 信号又返嚟 啦。信号又返嚟啦。 喂馮總， 哇终于听到把声啦。 馮總喂呢、這个时候我哋嗱播一播我哋 studio 有咩人先。嗱何姑喺度啦，史中叔喺度啦，当归阿饼喺度啦， 阿西呀、 啊、当归阿西喺度对。对唔住对唔住跟住阿 Jackie 同我迟啲粉都喺度嘅。 Hello, 喂。 喂听到啊你讲啊。 听到啊。 喂呢边有边阿西嘅。 佢讲咩习近平话？ 听到 佢咩习近平啊？ 你系马豪哥？ 唔系啊，马豪系咩嘅？馮总，你冷静啲讲下咩事？ 几时变咗习近平？ 扯晒虾做乜事咧？好惊！ 听唔到讲嘢， 有咩人喺烧掉？ 嗱，有我何姑，有阿史提芬，有呢一个嘅。迟啲瞓，有两个靓女， 有 Jackie， 有我喺天马南翻嚟啦，喂， 系啊，有阿当归， 阿西， 阿师兄， 系咪上面做节目？ 冇错，系啊，你直播紧啊， 冇错，我哋播咗几次呢个一直连线追求连线俾大家睇啊， 听唔到， 听唔到， 你讲，你有咩话？ 喂，慢慢讲啊，慢啲啊讲。 我话听唔到迟啲瞓讲乜嘢，讲多次。 喂，我哋咧头先搏咗几次都出咗街，我哋一直追求连线嘅生活态度就大家好清楚。听唔听到？ 好得，好清楚。咁而家咪节目出，而家出街噶嘛，系嘛？ 系啊，节目系出，我哋三点半开始咗噶。 唔该晒，唔该晒。嗱，我 讲个街站，你见到咩啊？ 我讲下而家个情况。 系。 咁而家就停晒雨㗎啦，咁其实就係一开始两点半至三点呢就一阵大雨，咁我停咗之后呢就而家就各个站都回复正常啦，人数都几多，咁未见到咩团体，淨係见到 D100 左右，咁我哋就係咁派波，係咁派波，係咁派波。 多谢晒，我係 反慢㗎。我听唔到。 喂，有反慢有反慢嘅朋友，快啲讲几句啊！喂，讲反慢嘅狮子喺终点等紧大家。 佢头先话佢会 讲呢、這个曼联咩曼联唔知乜差嘢噶，总之佢会话呢、這个 系 OK。喂，我试一试 video conference 入嚟好唔好？ 你试 video 啊？好啊好啊，我哋休息一阵先。 我转头你沟我再帮你。 好啊好啊好啊，我哋直播呢度都休息一阵，等大家唞一唞，转头再返嚟。 好， 好。 系，喂我，喂而家翻翻嚟画面，我哋出到街噶啦，冯总你有咩讲？ 呢个就我哋嘅责任，咁咧民航人员咧就所以搞到咧咩都系保卫不效嘅。 系，我哋见到派咁多啦， 一个啦，咁咧就我逼咗佢喺度啦。 系， 啊逼咗讲两句。 我系啊，讲两句啊。 喂，点啊？ 我有啲噴咪啊，不如拉後少少啊。 即慢啲同拉後啲。 拉後 啲。 大家共用一個麥啦，係啦，咪共用一個頭部 ，OK， 係啦。嗱，我哋而家啱啱啦，就企大致上，啱啱大致上企喺大公堡附近啦。咁其實個隊而家去到嘅時間大概啱啱過咗，咁其實我全部坐啦，大概十點鐘到啦，到啦，我哋上到嚟到。咁出嚟我都係發生咩情況咧？就其實就完全係錯誤嘅啦。等等啊， 你講 聽到？ 喂，聽到啊！喂，但係咧，你哋咧唔好咁貼支麥啊，噴曬聲啊！ 哦，我唔好意思啊，麥根啊，聽唔到嘅。咁啊，而家停啦。 再後少少。 喂，咁啊，八千七啊，我上曬床八條啦。咁你加咗个画面，咁但我就唔，我就加咗埋啦，好唔好？ 喂，系你呢度咩团体经过啊？而家 完全唔听。喂，而家就系开会过程，出嚟。 系。咩大学大啊学联系咪啊？系，喂，有冇咁多人埋嚟讲两句啊？学联，大声喺边度啊？ 系咯，我都净系可唔可以指明噶？ 系咩？ 系啊。 喂，你睇下，我哋坐喺边啊？我就边个地方就边个地方嘅话，我冇听。 其实我听唔到你讲嘢噶，佛祖。我听唔到你讲嘢噶，不过如果你哋唔讲嘢嘅话，我哋你照影住个镜头咯，我哋照喺度交代下个，我哋交讲翻，因为阿 Jackie 而家嚟咗，咁我哋喺度讲翻。OK OK。喂 ，Jackie， 喂，点啊？ 喂，你上昼嘅点样啊？ 我上昼行程兴奋，点啊？而家出面 OK 噶嘛都？ 系啦，个街站就有啲信号翻嚟啦，不过 望住个街站，听住你讲先啦。 系啦， 咁啊，但系即系系啦，都系如果冯总听到我听啦，即系拉远啲个麦啊，你个麦好喷啊！睇你个款你个麦衰咗啦， 或者戴住 headphone 睇下会唔会效果听住会好啲啦。 之后先打翻嚟啦。咁我哋今朝汇报一下先啦。喂，今朝我就上昼 系啊，你心入敌阵啊嘛。 咩心入敌阵？翻工啊，大佬。 哦，啱嘅。呢工你得闲介绍我哋赚取下外快先啦。 你都想啊？如果系人哋数人头嗰啲好搵过我哋呢啲几多啊？我哋咪我哋去帮手做。 唔系你有冇梳醒啫？有呢啲梳士介绍下，即系喺我哋呢度咁我哋。 得啊！你太有正 直。我只听嗰啲阿伯工话嗰啲起码五嚿水一工噶。 嗰啲就真係翻工啦，咁我哋今朝就落咗去做咗一個即係簡單嘅民意調查，咁啊做到一半就翻咗嚟。如果大家樓下見到喺即係銅鑼灣頭咧，咁都仲見到有人做緊民意調查咧，就我啲手足嚟嘅，咁啊我哋兩邊都做，即係灣仔又做，咁啊天馬南啊做，不過好不幸啊，即係天馬南做唔夠一個鐘兩個鐘就 cancel 咗啦。今朝巨蛋又冇埋，而家天馬南又冇埋，趙薇又唔見咗，霆鋒又冇， 即係個 show 已經腰斬咗， 變咗水蛋啊嘛， 係啊巨。 想浸过晒脚噶 ，Facebook 人影到上翻嚟啊！照继续温紧啊！ 唔系最惨就系巨蛋系朝头早已经知冇得睇啦。咁我中意睇 Mister 噶嘛，系咪先？冇得睇 Mister 咁啊，几唔开心咧？咁啊谂住去睇下赵薇，睇下霆锋都好啊。霆锋都冇埋，赵薇唱完歌走咗 ，CY 啱啱好赶得切，咁啊出咗相啊，影咗个样咁啊走啦。咁啊， CY 对住啲咩讲嘢咧？啲人走晒。 你啊想啊 ，OK 噶，个 polling 好好做噶，即系喂，我哋去都发觉噶，一点半开始。跟住1:33就有人走啦。 我话佢意思 ，I mean 就佢哋嗰依几个 show 系都几呃钱 嘅。嗱，咁你唔好咁讲啊！即系你知唔知呢啲 show 咧，好多嘢咧系即系以前睇开就要重环睇下噶嘛。即系成日都话啲经典金曲啊、经典名即系重播咧，好有价值。 即系有线就重播呢个1997年 7月1号6月29号个6月30同7月1号个晚 是啦，但你知唔知佢咗重播啲咩呀？佢係现场重播接俾你睇，佢有亚视红星，又有亚视港者，又有陈启泰， 系咪有几耐喎？陈启泰，陈启泰同陈启泰啦， 系 十启泰嘛，我知啊。 我仲有好多亚姐啊，冠军，但系你有几耐未睇过亚姐啊？ 睇紧岁月流星嗰台， 睇岁月流星喎，系咯， 我有睇噶， 喂，现场版嚟噶， 现场版啊，岁月流星好好睇，我都话如果大家即系好最衰，今朝大家咩反乜鬼政府啊，咩去下即系睇下亚视啊嘛，即系咁耐都未嚟睇过亚视，系咪先？我怀疑我已经有十年冇睇过亚视，咁啊睇下真人版亚视，基本 上真系都好耐啦。 系嗰度真系特别好睇啊！ 喂，嗱，讲翻少少嘢先啦，我哋嗰只梁振贵咧，如果大家即系如果有人你冇办法今日出到去港岛啦，咁但系咧你可以去呢个苹果日报。咁呢蘋果日報應該就會見到我哋嗰隻龜啦，都好大隻㗎，我哋嗰隻差唔多嘩，有一有差唔多叫嗰個叫好一米一米乘一米咁上下啦，再大啲差唔多都佢都半個人咁高㗎啦，嗰度要四個人抬㗎喂。咁嗰度就整咗好耐㗎啦。另外呢睇下先。睇下先，睇翻个街站有冇咩嘢先？街站都仲系普通啫。 之前就有 Facebook 有人话有消息就话，佢嗰边大股东嘅消息。我但啱啱我揿买 TV， 我唔知呢排佢买 TV 啊。 冯总，冯总系咪有咩讲？冯总，冯总，街站街站有冇嘢讲啊？而家乜嘢行紧过嚟啊？见到有队。 招去，我其实都 分嗰边做取消咗添。哎，我哋要澄清翻。 要澄清话招去，不过系啲人自动走咗，应该系嘛？ 应该系咩嘢咧？你收到咩最新消息？ 原来我哋讲错咗啊！ 最新消息系咩？ 最新消息系巨蛋继续水就浸到脚眼，不过继续睇。 系啊，所以头先我就啱啱同阿 Jackie 研究紧，因为我之前头先同你讲，我收到消息系继续即系水浸紧唱紧咁，但系 Jackie 收到佢另外一方面嗰啲政府人员消息， 唔系政府人员，共同谴责一位学者啦。 阿威王 系啦，共同演奏阿威王 啦。话取消咁啊，即系收咗风啦，联 系啦，即系搞到啲人睇唔到 Mr 威 ，OK 得噶。喂，大家赶啊，即系唔知叫人去唔去好。 唔系冇啊，你而家买 TV 嗰个网就好似 jam 咗嘛，你咪一系支持 CCTVB 睇电视咯。如果你话点，你又唔行嘅，咁你屋企咁啊，你想听歌系嘛？ 咁如果要聽歌嘅，不如播 CD 啦， 係咯，不如聽我哋直播啦， 幫我聽我哋直播咪仲好。 我哋都辛苦嘅呢度，係咪先？啱啱開咗啲 sparking， 佢又未開曬，係咪先？好辛苦呢度。 係啦，窒下窒下咁樣。 最好嘅行動咧就係，如果你就算要睇咧，你拎住部電話，拎住個 iPad， 一度行就行，一度喺度聽，一度行嘅啫嘛。 哇，咁啊真係爽喎！ 係啊，啲政府提供免費娛樂俾你，真係聽到盡㗎啦。 係啊， 喂，點啊？馮總嗰邊聯絡到未啊？ 馮總有冇嘢講啊？份总佢唔讲嘢嚟，而家佢哋 已经收皮啦。 街站 系专心买咪啊，好嘅， 专心买咪啦。咁我哋就即系画面咧，我哋就继续即系喺个街站度有画面翻嚟嘅，个信号就稳定嘅。咁就讲嘢就我哋呢边讲啦。 啊，迟啲份阵间见到啲乜嘢特别嘅嘢，咪可以讲下。 系咯系咯， 啲特别团队经过啊。 系啊，咁我讲下今朝啦。喂，其实今朝我真系有啲失望噶，即系我谂住系有爱港力啊，爱港之星啊，喂，即系成班系即系八星拱照爱字头咁样啊嘛，咁啊可以睇下啦。 啱啱苹果咧有一个最新嘅新闻，咁咧有一啲专家就话，如果呢个雷暴警告巨蛋咧个 show 召开咧，啲气象专家话嗰个场地好似避雷针。有比如真系咩咧？劈咯， 劈咯， 即系阿大师讲嗰啲劈个 雷公顶阵制下 咯。但系咧，其实如果咁样讲嘅话咧，保险公司系唔会赔嘅，即系你系会有危险嘅。大家有知唔知噶？ 喂，群组群组点？你哋呢度有咩睇？你哋讲晒。 我见到操作。 喂，我哋将个声交俾你哋嗰边讲晒。 唔到到而家我哋嗰个第五小喇叭大联盟嘅情况出街有冇？ 有啊，我哋话俾你听咧，呢个小喇叭嗰只梁振圭咧，其实就上咗苹果日报嘅。苹果有一张，即系我哋开始之前佢影咗相嘅。咁但系而家去到边，我哋就唔知啦。 好，你听我讲。你看我，小喇叭的 系小喇叭去到边话？听唔到？ 你有冇小喇叭嘅片段？ 冇小喇叭片段 喎、啊 啊，消失咗喎、啊。 嗱，我睇到，我睇到把声都睇到好清楚嘅。咁嗱，我停一停视讯，然后咧，因为我哋有特派记者就影咗啲片，就传咗俾我。咁我就加片送俾你哋，你睇下有冇方法播出街 ，O 唔 OK？OK，OK。系点样？ 即係人哋嗰個維穩 show 幾好，得一個議題嘅啫嘛，即係興回歸係啦，攞頂帽同攞件 T 係啦，幾 好重要㗎，大佬 有冇攞到啊？ 我攞唔到， 即係和平散退啦，幾和諧。 喂，件 T 真係即係你，如果你去到你就知佢啲咩誒興回歸 T 恤咧，白底紅字咧， 好柒嘅喎。 我想講就係我哋 Regency 件 T 已經夠核突嘅啦。 哎呀！ 咁我特技要畀錢買㗎嘛，你咪先、哦、記住買，唔買點知咁核突呢，係咪係，但係真係唔好得。但我覺得就係、是、隔離呢係真係有人攞完仲要著喎， 即長著 即長著笠住，同埋係 係咪佢咁樣揼濕咗件衫，所以即係焗住擦都要著上身啦。 唔係，但係佢係明顯你見到係一對對嚟嘅， 我信心唔同嘛。嗱，嗰啲維穩嗰啲擺明係免費派俾你。嗱，而家呢啲我哋就係、是 貼錢買難受，唔同啲嘅。 我哋因為就係要打到梁振英更核突，我哋都會做。咁啊，梗係要更俾錢支持啊嘛！呢樣嘢係咪先？ 哦，咁我終於明白咧，啲人要俾錢聽 Rick 嘅先咁樣。 嗱，就而家有啲咩人，阿真唔好講啦， 係啊，我又唔關事嘅。 喂，嗱，我係節目主持，我包容咗你啊。 應該話咧，不代表。各人嘅立場， 不代表本節目或者其他主持嘅 其他主持人立場。 好彩就係馮總同的總啊落咗去，我哋佔佢個 office， 啲對帶。 即係我哋成功佔領呢個 studio。係 啊，喂，但係所以今朝其實唔同啲咧，即係今朝真係你會見到係單一議題多啦。係最慘就係我哋成日都話即係我哋做民調嗰啲咧，我哋第一條通常都問噶嘛，即係喂請問先生小姐，你係咪18歲以上嘅香港居民啊？即係我想講咧，係揾一個香港居民喺嗰度咧，真係難過登天嘅。 即係全部都係自由行。 你真係唔知啊，佢總之佢唔係啦，即係又唔係喺度住啦，唔係講廣東話啦。即使佢可能係新移民都好，可能係即係未合資格。 但係多唔多人，多唔多老人家或者遺孫人咧？ 你應該唔講就係多唔多年青人咧？我係未見過年青人喺度嘅。 O、okay、K。 哇，維穩 show 你有 Mr 嗰啲都係。 唔係，佢今朝冇 Mr， 今朝有趙薇。 天馬南 係 趙薇同 小燕子啊，謝霆 鋒。 哇，真係一啲師奶 fans。 係咯，但我今朝咧見到喺 Instagram 嗰度咧，見到啲靚妹仔咧 tag 話：，我霸咗頭位啦，咩巨蛋 show 咁樣， 佢咁夠膽踢上去俾人鬧 嘅，咪係， 係啊，真係踢住巨蛋， 係啊，跟住然後大家就 share 出去， 真係啊，好 似有啲 friend 真係即係追韓族咧，咁你真冇辦法，嗰啲靚妹咁佢，其實佢本身就唔會去遊行嘅，但係佢都唔會慶回歸，但係你突然間走咗隻韓星出嚟咧，咁佢哋就會發癲嘅啦。 哦，冇唔緊要，佢嗰度睇到好快啫嘛，佢五點鐘完啊嘛，係嘛？ 係啊， 咁咪過埋嚟灣仔咯。 係啊，因為 睇完之後就過埋嚟。 即 係 雙方都要行一次㗎啦，係咪先？ 我覺得係其實我唔明佢哋嗰佢哋從來都冇去破壞過我哋七遊行，佢係遲啲 join 啫。 遲啲 join 係啦。 如果今日嗰啲咧嗰啲優惠咧，係咪應該買完嘢然之後再過嚟 join 咧？ 唔係，所以我 係啦，成兩家 柴，或者呢啲叫咩？所以你係咪誤會曬咯？即係人哋嗰啲所謂咩八個地產商一齊支持，佢想話聽支持錯峰遊行，即係有啲咧，即係積極啲就三點鐘去，咁好似大陸咁樣，即係人哋錯峰放假咁啊，費事你逼埋條路啊嘛， 係咯， 咁咪遊行到八點鐘，跟住佔領埋嗰啲咪就睇完 show 咪過嚟。 我覺得佢哋係其實變相咧係支持我哋遊行嗱，你嚟嚟攞補給先啦， 係啦，歇歇先， 係啦，攞補給，又休息先。 要明白一樣嘢，其實往年或者年年嘅人好多時都係遊行完之後五點之後先至最精彩嘅 part 嚟噶嘛，但係你三點至五點咁係咪即係等我哋個廣大去遊行嘅朋友去好啦？ 飲飽食醉之後，我哋夜晚先至去行動。 咦，有機會喎、啊！其實佢咪真係鼓勵我哋係夜晚活動咧？ 唔係，佢應該係搞啲夜之後，例如你話係三至八啊，至十二嗰啲咁，等啲人飲飽食醉，掛住玩就唔去中環啊，唔過嚟噶嘛。 即係曲線撐上街咯， 而家唔使用我即係咩八個地產商啦，揾牛咪得咯。 佢而家曲線撐緊遊行，可能係呢班。 唔係，所以其實我真係想講就係我今日去完成個即係出邊嘅天馬南啦，再翻嚟啦，我已經覺得即係大家喂你唔好咁樣啊！即係你知唔知好辛苦嘅嗰邊，即係你又要 call 啲老人家過嚟，你又知啲公公婆婆又驚落雨，又驚揼濕，咁你又要即係車翻佢哋安全走，一個人睇三十幾個老人家真係睇唔到切嘅，甚至乎你諗下就係話喂啊，即係我真係好想講就係大家成日都話正心 B B 好搞事咧， 其實正心 B B 好撐我哋嘅， 有個街站咧呢、這個。條理龍霧蘭花系咧，佢哋整咗個靜心 B B 嘅出氣公仔動咗喺度喎。 竟然係咁，真係咪 Mary 嘅代表嚟噶？我想知有冇人上去用先，係啦，有冇用家先？ 有冇人夠膽咪上去影翻幅相啊？攬住嗰啲， 可唔可以影張相踢踢過嚟？ 佢嗰個 size 咧， 我 share 出嚟啦，大家嚇。 佢個 size 咧係咪等於以前咧阿娜姐嗰個攬枕 人形 size？ 係 啦。 喂，你做乜斷線？ 信號又翻嚟啦！ 翻嚟咯，翻嚟咯！ 等陣。喂，冯总， 冯总，召唤啊， 召唤翻你啊！ 咁我播住小喇叭嘅片先，因为我收到条小喇叭嗰边嘅片，咁咧，咁我就 PayPay 出街啦，好短时间嘅啫，因为都系十秒到嘅啫，有段好短嘅信号翻到嚟，咁我哋试一试啦，请你等大家留意画面啦。 乌龟都上班。 梁振英， 正乌龟。 梁振英， 正乌龟。 梁振英， 正乌龟。 梁振英，因为嗱。片呢就播完啦， 哇好多啊，耶、yeah, 精彩， 耶、yeah, yeah.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对对，不要了，不要，好， 再来一个， 好， 因为呢度应该系佢哋啱啱出咗围片之后咧，过咗富豪，咁佢哋就嚟咗啦， 系啦，只龟仲未爆， 即系连接住我哋以往呢个小喇叭比较浮夸咧。去年张 banner 就带个民进行球嗰张 banner， 加埋一个鬼链咁大嘅氢气球浮咗上天。 咦，各位， 我而家有个游行嘅消息公布咧，就系话佢嗰个龙头咧已经入到去呢、這个Pacific 即系太古广场啦。 喂，画面翻咗嚟，等阵，冯总， 哇，见到杰斯仔啊！佢做大帽嘅， 文总，我哋啱啱播完，我哋收到条咧杰斯佢哋抬住只梁振辉喺铜锣湾嘅片。仲有啊？ 唔系，我发现个接收有大问题，所以基本上我乜都接唔到。 喂，落雨喎，落雨啊！ 落大雨啊！ 系啊。 肥啊！喂，你唔好揞住 个镜 头先得噶， 个镜头肥咗先。 辛苦晒啊，冯总同埋的总啦，为咗佢哋咯，呢个咁样大雨又要顾住你。 我哋真系好内疚，一路开住啲 酒。系啊，系啊，即系你上嚟饮住嘢先啦。系啊，但系又唔咁好嘅。 相咧，同埋啲片咧，唔会过翻恐怖机嘅，因为咧呢个互联网嘅问题咧，经常乜嘢都上，我上唔翻俾你哋啊。 系。咁所以啊，听唔到啊，听唔到。我哋之前啲片咧就出咗噶啦，我哋一路喺呢度咧直播室，我哋都会继续继续讲啦，咁讲到几多得几多啦。好，我哋咁先。 系，放心，冇理我哋继续存在嘅。 系。 依然继续饮酒嘅。 系咯，唉。 咁咧，哇！而家大家即系我哋啱啱坐喺度，就听到出边落紧大雨啦。咁啊，画面方面咧，其实就即系大家企晒喺度，但系就担晒遮嘅。我唔知条人龙好似停咗喎。 诶，但头先之前话人龙喺个龙头之前系佢已经去过咗 Pacific Place 嗰边嘅。 系过咗金钟。 系啦。 应该，但系我见到佢哋嗰个位咧，就 在灣仔的位置就停，第一停在那裡，不知道是不是即前面那個避緊雨啊，還是怎樣，我就不知道了。喂，怎樣想說什 麼？我收線先。 好，收線先啦。 好啦，因為我們剛剛看到一些 Facebook 畫面啦，其實現在又開曬遮也好，就落曬大雨啦，大家其實都開曬遮啦，個情況都狼狽嘅。就我諗，即係大家其實無論真係落雨又好， 無論風吹雨打啦， 太陽 自由人士會開花， 都會繼續支持咗遊行嘅，係咪？ 是啊，但是即是见到啦，其实而家即是落雨雨色的画面，不过唔紧要啦，即是落住大雨嘅就小心啲啦，即是天雨路滑啦，唔好扑亲啦，有啲咩事你就附近其实斗策队呢，其实我冇记错啦，我落队睇过都有嘅。咁咪有啲咩事就可以 call 到人嘅。亦都有学联成员嘅。係啦、啊、咦我晕我可唔可以攞落去先。 喂我佢企学联街站。 是吗？ 你唔记得咗啦。 我去到鹅颈桥云啊。是啊，咁啊即係我哋可以一起攞落去啦。咁啊即係亦都係可以见到啦，即係落雨嘅群众大家都会继续嚟啦，唔係好似今朝咁样啦，即係今朝一落雨咁咪先。哇大佬你知唔知我以为即係我几惨啊。你知即係做民调係要跑数㗎嘛，即係你要过某一个数字、你个民调先至叫做一个多嘅承认嘅数字㗎嘛。 是啊、 一场雨走咗一半喎、啊。大佬我点样做民调落去啊？ 喺边度走咗一半？ 喺天马栏走咗一半，即系佢哋无惧风吹雨打，一落雨即闪嘅。系咁、啊、就系、是、 即系各司嘅作法系成功嘅。 系啦、啊，咁我哋首先喺度要多谢陈云啦，系啊，陈云系即系证实咗系即系你是最伟大的。咁所以咪话你系衰咯？做乜佢开个网点节目都闹陈云啊？ 唔系，人哋喺个网即系改歌啫嘛。 系咯、啊，歌颂佢噶，好多歌都系、啊。 今日系因为陈云先至张相咁靓话。俾你听嗱，嗰边就走晒，呢度民主党嗰边喺晒度。 阿国师喂，几大方啊！国师都冇闹，都冇提过啲人唱歌唱佢，系佢啲支持者发毛啫嘛。 系嗱，所以就大家今次系要。 大方嘅，佢嘅今日都支持游行噶，同我大啊，你都叫大家嘅之前买睇佢嗰两本书噶嘛。 咪讲开又讲，我今日有冇睇国师最新嘅 status 啊？ 有啊，佢就话支持游行。 喂，好奇怪喎、啊，佢冇 国做啊嘛， 佢冇铲任何人，我仲系卖苦情、啊。 嗱，之后大家睇。乜乜 乜乜，我身體差，又話咧膊頭發炎咁 你咁樣講唔啱，我哋嘅全文係咩咧？就係陳雲話各有各做，今日上街抗爭嘅志士，無論係任何緣由，無論係任何程度，都係為本土而奮鬥。我以論述為主，啊體力都不如前嘅啦，所以咧佢就唔行。系啦，即系下边二、下边下生三千字都系讲你睇咩书啊？佢点解唔嚟啊？咁样咁啊，系啦，咁即系好啦，咁啊，国师喺屋企休息下啦，诶，勇武抗争啦，咪加油啊！大家系 你嗰个咩独立？ 系嘛，咪先咁勇武抗争系唔同啊嘛，各人有各人岗位咁，即系你除晒衫着住 under 食住 pizza 喺个键盘面前都可以勇武嘅，系咪先真系啊？ 喂，你啲酒仲未开喎、 啊？喂，我见楼下好似好惨咁开咗，好似好辛苦咁。 而家楼下应该唔知道我哋做紧咩 嘅。系咩楼下？我想问楼下听唔听到我哋做咩嘅？其实 佢博咗你，即系佢上咗 Ustream 同 Twitch 啊，系呢度宣传一下先。如果你而家听紧咧，其实咧我哋宣传咧系冇意思嘅。你点听直播咧？而家教一教大家点听直播咧，就系、是、去Twitch TV 啦，或者呢个 Ustream 啦，搵呢个 Regisin Live。咁咧你就博通咗咧，你就應該揾到我哋個 channel 嘅。咁 channel 之後咧就聽到你直播。 我都係依然嗰個網頻咧。 講呢樣嘢咧，咁其實我發覺 Vega 個宏力真係即係個宣傳效力真係宏大啊！嗰頭喺網點講袁龍小講咧，第二日就已經出頭條啦。 嚇、 啊！又話佢做補習老師又話成 啲添啦， 善知嚟喎，簡直係。 傑斯之前嗰晚講完西伯牙贏波，今朝早西伯牙輸三比零。 就喂由来已久啊！但你网点呢？一讲完之后啦，佢今日去游行咧，最搞笑就系有报纸话又话讲佢同佢个男友嗰啲嘢啦。咁但系讲错地点喎， 系咩？ 我不过又喺尖沙咀咩？咁人哋喺维园喎。 系啊，唔系我见到咧网上啲人贴咗出嚟咧，就有某几个明星啦，即系通常见开阿明哥啊、韩师啊。 先系啦，系啊。 咁另外其他就。見到啩，即係之前啊，秋生啊、杜文澤嗰啲就話都有講過話，即係大家即係表達，即係適當地表達自己嘅意見啦、 啊。呢、啊這個可以等阿西翻嚟講講，因為佢都做咗一啲準備。但係其實而家要講少少就係話，其實 覺唔覺得咧？喺回歸咗之後，或者由2000年開始到而家咧，支持一啲政治議題，或者支持民生，或者支持遊行嘅明星咧，係遞減越嚟越少嘅。 唔係啊，好多啊！我今朝又見到有呢、這個咩謝霆鋒啊，跟住有 Mr 啊嗰啲好支持。 收錢就係出 show 啊嘛，人哋知唔知支持？啲即係 我係又收錢又要支持啊嘛，唔同啊嘛呢啲。 用翻我哋啲朋友話齋，喂，好似有啲正當佢都唔係籌款噶嘛，人哋係做生意賣嘢噶嘛，即係嗰啲話咁永遠唔會喺嗰度籌款，人哋做生意喎，人哋冇錯喎，人哋做生意噶嘛，咁你咪唔好幫襯佢咯，如果你唔妥佢，咪先你冇人叫你捐錢俾佢噶。咁人哋你要揾嗰啲，喂嗰啲梗係擺明做生意，即係擺明係收錢噶啦，嗰啲明星，唔通你話嗰啲咩韓國嗰啲咩波啊，嗰啲咩歌星嗰啲嚟撐梁振英咩？嚟收錢嚟出 show 嘅啫嘛。即係所以我不兵嗰啲係兜到㗎，喂我收錢㗎啫嘛，我邊度係支持佢啫，我唔係免費同佢做㗎。 唔係，我都係現政呼籲啦，即係不如 Rubber Band 喺嗰邊唱一隻歌，喺呢邊唱多隻啦，咁當補數都好啊嘛。 佢哋自己話噶嘛，同 Mr 嗰啲話完咗會過翻嚟噶嘛，佢唔係應該即刻過翻遮打嗰度免費唱翻三五七首。 Mr 會完咗翻嚟，佢夠膽翻嚟？ 我俾人圍 喎。Mr 喎 ，Mr 佢自己都係咁講㗎。係 喎 ，Mr 出嚟我哋打唔到譚詠麟打佢喎。 抄嘢㗎嘛 ，Rubber Band 嗰頭咁樣答完之後，佢又咁樣答啊嘛。 咁 Mr 嘅話，可能佢已經係。昨日已經嚟咗啦，即係佢有時光機啊嘛，你知 Mr 啲歌幾勁啊？ 時光機叮當啊！ 唔係 Mr 勁啊，啲歌六十年代啲歌抄佢啊！ 所以我準備下，頭先我哋啱啱講緊咧，你做咗啲準備，講緊近年啲明星越嚟越少去參與啲政治啊，或者發聲 啊。不過 咧，阿西微講之前，我係當歸人，唔好意思，我要失陪一陣啦。點解咧 ？sell 下今晚嘅活動先。 今晚有咩㗎？ 因為咧，今晚我就 join 咗一個咧神秘嘅活動，就係中環夜蒲啦。 啊，咁呢個咧就是、其實一個賭糧行動啦，呢、這個 蒲、 民主賭糧行嚇，咁、 都喺中環啦，喺中環我當蒲噶啦， 係啦、 其實好輕鬆嘅，即、係大家散下步嘅啫， 老懶咁啊， 係咯。 咁我每個禮拜都去即係反賭糧噶喎， 係啦。 民陣結束咗之後咧，咁都會喺遮打附近咧，咁就會開始活動嘅。 係啦，咁活動我梗係翻去換衫先噶啦，裝下扮先。 就係7月2日咧，咁可能會有好多人戴住個面具咁。咁喺中環嗰度行行下，就喺啲老中心度企咗喺度啊，又或者去啲重要地方食下早餐咁。 系啦，所以有射波嘅，聽日有射波嘅，不妨咧今晚夜蒲玩通宵，再一齊食早餐。 即係1000人咧就 預演咯，即係兩個預演啊， 仲要1000人咧一齊倒白頭湯。 佔領老闆， 冇錯，我哋先去佔領老闆先， 1000人喺度一齊舉杯。 哦，咁 OK 啊 ，OK 啊，咁所以我今晚我而家翻去换衫先啦，咁啊今晚有缘啊，再喺老懒见啦。 咁啊，今晚可能你哋可唔可以 send 翻啲相过嚟啦，即系睇下今晚情况系点样啦。 send 翻相得噶啦， 系啦系啦，最紧要就唔好 send 仔嘅相过嚟啦，即系呢个系唔重要。 好多系男性嘅听众都呜咁。 系啦，即系如果系即系你， 即系无谓压咗你哋嘅版面啊。 冇错，即系女性摄影师嗰日可以唔使做噶啦 ，OK， 男性摄影师我要大量。 我咧你女性影翻女仔都得噶， 都得， 系啊。民主女烈士嗰啲 咧，所以我咪話今年 Regga 多唔係咁解咯，即大家都成日都以為即 Regga 今年即係義工咧又係全男班，好彩唔係， 哇！ 即 今年義工多到， 所以咪多到42人咯。 喂，報一報先，我哋阿梁振圭去到邊咧？我哋嗰只即我哋即唔係我哋特首啊，係我哋抬出去嗰只梁振圭啊。喂，頭先5分鐘前咧，佢哋就話去到呢個利源山道門口，嗱利源山道口，咁就 即係邊啊？ 冇問題，梨園山道口應該銅鑼灣廣場附近啩。 我諗 未到啊關二哥啊長毛。 而家仲係喺銅鑼灣啊？ 我諗行緊過嚟啦。嗱，而家大家畫面見到咧就係我頭先我哋啱啱收到一啲相片嘅，咁就係我哋啲網友 send 過嚟。 嗯。 咁就見到啊，即係一開始即係未落雨之前咧。我哋呢個網台杜琪峰咧就接受訪問啦，而家見到，即係我哋畫面就係、是、邊個台咧就唔知道。 唔係，間中前有啲雲牛都有接受訪問噶嘛。 係啊係啊 ，now 啊嘛。 係啊。 唔係你呢個時候，我係咪要感謝自己啊？我都話我出 press release 係有一首㗎啦， 多謝曬 Jackie 咯， 出嚟 讀下啦，不如 我開個 press release 出嚟，我 OK 喎， 新聞報道嘛。喂，大家畫面應該見到我哋雷，我哋嗰只梁振龜有一大一細嘅，細龜就細啲啦。咁就即係畫面上，如果大家睇緊咧，就係、是、一個人應該攞得起噶啦。其實大龜我都一個人都攞得起嘅。其實琴日我哋整嘅時候， 唔係我就係想知點解你哋可以攞到出街嘅啫。我就覺得喺個門口應該爆咗兩隻噶啦。 我哋梗係有搞過一下點樣出。 係，但係今日驚唔驚落雨爆波啊？ 其實琴日我哋喺度庇護嘅時候已經爆好多波 了。我哋後巷仲有大量嘅，都仲有好多補給。 我仲見到而家我喺即入嚟嘅時候，我爭啲仲踩爆兩個添。 唔係咯， 係啊，喺呢口已經 唔使驚嘅。 我想講咧，你哋做乜霸鬼咗條呢口啊？逃生門啊，擺曬啲波喺度啊！呢班友仔。 我諗陣間要 執，係咪消防條例我哋都驚㗎。 係啊，咁啊繼續啦，咁啊睇下今日做啲咩事態發展啦。咁啊啱啱其實我睇翻咧個 press release， 我哋今年我哋嘅主題就係英文㗎嘛。 唔 係 ，bitter in to happy 啊。 係咩？ 係啊，苦中作樂。係啊，我哋都係四隻字啫，即係苦中作樂，七日上街啊。咁我哋副題啊， 呢個小喇叭都係真係就即係。即係我哋小喇叭之前都鄧總佢哋都講過下啦，即係都係為咗歡樂而搞 而上啊！最緊要就係話我哋成個即係遊行，我哋首先第一樣嘢，我哋就話係唔同政黨都喺度啦，冇派系鬥爭啦，又 射機比較多啦。 喂，我係血粉嚟噶，真係，我支持黃楊達，係啊，今晚黃楊達留低。 所以琴晚我撐教主咯。 系啊，我教主留低， 喂，突然间咁热血嘅呢度， 我不嬲都好热血嘅呢度， 呢度咁突然间咁热血嘅， 热血占领咗呢度，乜热血地占领咗呢度？系我头先我直头真系好公开不满啦，我哋谂住 好热血啊，当归呢度， 我哋约呢个访问咗 Darling 啦，咁Darling 拒绝咗啦，佢推咗 Bonix 过嚟啦。 喂，咁好，即系现身上嚟直接。 但我冇佢电话咧，最紧系个我哋帮力啦 ，Facebook 咯， 系我哋会继续积极联络佢啦，系咪先？咁啊，即系系咯，所以呢度系即系非常之唔啱热血噶，其实系啊。 讲我哋啲，除咗我哋其实有一啲道具啦，除咗只龟之外咧，咁就系有一个我哋啲义工咧，其实佢印咗啲笑声拍板啊。 咩嚟噶？ 咩嚟噶？ 其實一塊金屬做嘅板啦，咁印咗啲 poster。 佢唔係嗰啲指印嘅喎，即係佢真係做一個 product 出嚟。 唔係，你要記得笑聲救地球啊！呢、這個啊，廖啟智最叻個招嚟噶。拍阿胡大偉咧， 係啊，因為嗰個 係 咧 月餅啦，係 啦， 係 啦，係啦， 嗰一款嘅質地嘅嘢。 喂，有啲咧90後嘅朋友咧，係唔知咩叫笑聲拍板，可唔可以講下？ 係咯，我真係唔知咩叫笑聲拍板嘅。 即刻認世，即刻認世。 係啊，月餅盒啊，金屬片啊， 月餅罐蓋 啊。 我諗大約就一張 A4 紙 size 咁大咁窄啦。咁嗰個大細，你就即係唔係好厚嘅啫。咁就大約係咁上下。咁面頭就印咗一啲689嘅樣啦，加埋一啲標語啦。咁其實一張幾靚嘅 poster 嘅。咁而家大家畫面應該見到個應該係再大啲嗰張嚟嘅。畫面除咗只龜前面咧。就係嗰塊嘢啦，就真係要好多謝嗰位龜義工啦，因為佢今日再印多幾張過嚟， 即係嗰個毛澤東 plus CY 像嗰個， 係啦 ，OK 喎、 啊。而家我哋啱啱就係啦，通常因為我哋頭先收到嘅片咧，大約就喺啱啱出咗富豪酒店個彎位咧，即係喺未到 SOHO 之前，即係喺個黃室保利斑馬線嗰個位嚟嘅，但係佢即係迴旋。天橋啦， 咁睇翻唔同朋友喺 Facebook 講翻遊行嘅情況啦，咁原來發覺突破警方防線最好咧，都係靠天雨，啲差佬受曬避雨。而家好多遊行人士其實已經差唔多未到5點咧，其實而家呢段時間已經到鎖中環噶啦，已經。 但係而家中環嗰度係即係照舊係解散定係？ 呢面我都仲要了解緊，因為其實 我想講從來都冇人控制到啲人係咪解散嘅。 咁啊 係，係都係自主為主 啦。你估喺天馬南咩？係 喎，喂，喺度呼籲下，如果有聽緊嘅朋友，睇下去到呢個灣仔嗰個叫咩堂嗰個燒嘢食嗰度咧，睇下 天馬南， 唔係天馬南，即係好熱氣嗰班咧喺度燒嘢食咧。 哦， 熄咗喎係嘛？ 坐到個爐啊！ 即係如果要即係睇下，如果你好心嘅，你咪幫下佢咯， 偷翻著佢。 唔好心嘅，睇下即係睇下佢哋要唔要啲嘢食咧，唔好嘥咧。 就識埋佢。 揾下睇下有冇啲志願機構咧，叫佢捐咗佢啦。 好喂，同埋即系而家即系睇紧唔同台嘅直播情况啦。咁我哋即系 suppose 我哋都开到隔离台嘅直播啦。咁啊 ，sorry， 我唔系开 show rack 嘅，你继续啦。 喂，其实系要讲提一提，因为我哋今日咧，其实show 咧系好帮手我哋嘅，因为佢就即系帮我哋提供咗一个发电机啦，同埋。因為其實大家如果有記得咧，六四嘅時候咧，蘇威嘅器材嘅損失咧係非常非常之嚴重嘅。咁如果你有多餘閒錢見到佢哋經過佢哋街站，記得除咗俾錢其他志願團體，咁佢哋都可以資助下佢哋添置翻啲器材啊。 系啦，咁我嗰时 show 咧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大概去到呢、這个四点半最新嘅消息发布咧，就系呢个七一龙头，其实嗰阵时就已经到咗呢一个遮打花园啦。咁稍后三位参与占中运动嘅发起人咧，就都会上台就去讲呢一个理念同埋未来嘅计划嘅。 好咁啊！而家即系我哋见到即系龙中间嘅方向，鹅颈桥底啦。咁啊，开始即系前面我哋见到有呢、這个即系青天白日满地红嘅旗开始出现啦。咁啊，下一个游行队伍，其实我发觉咧，我已经可以喺度 keep 住报紧，其实鹅颈桥底有啲乜嘢队伍喺度行紧嘅。咁啊，太方便啦，因为系啦，咁啊，即系隔篱台有直播噶嘛。咁我哋 人哋，你知唔知琴晚已经插晒旗啦？咩人哋 系喺度话 鹅颈桥 喺 度话大妈啊嘛？关 唔关老美事咧？ 我唔知啊，佢话大。我覺得佢已經好唔啱啊！ 唔係，即係好快有啲 post delete 咗㗎啦，老美，可能有人勸住佢要做嘢啊！ 嗱你如果睇緊我哋台個畫面咧，就應該係 freeze 咗。 啱啱喺希，我就播緊張相咧，就喺希慎出邊咧，佢哋就俾呢個龍思琪圍困㗎啦，梁振圭。 但係有網友一個好得意嘅一幅相咧，佢話終於等到個畫面就係一個民主黨旗同埋呢一個美國旗就一齊影咗幅合照。 系 咩？系啊，終於有人話終於見到呢個最奇怪嘅畫面， 好出奇啊！ 唔係有啲人 好正常啫， 唔係咁，唔係有啲 佢兩個行埋一齊， 咪就嗰個人係唔熟民主黨咯， 係啦，咁正常啊， 好正常，其實咁多年都係噶啦， 係咯，你話佢喺中聯辦影相都唔係好出奇啊， 你話呢次真係佢同啲中共旗真係黐埋一齊嘅，咁我諗就可能 咦？點解我見到馮總行咗入嚟啊？不過唔緊要啦，咁啊，我哋開咗支酒啊！我带一支酒上嚟，咁大家加油啦，系咪先？系真系。 喂，嗱片，即系上我啱啱就其实已经播晒我哋嘅片啦。 系啊。 最后一张我收到咧，应该都仲喺铜锣湾，啱啱离开铜锣湾啦。咁啊，影一只龟尾。喂，佢哋拖咗一块好 Q 长嘅布，我唔知佢写咩喎。我唔知系咪啲 money money home 啊，福福即系啲球鱼啊，定乜鬼嘢嗰啲咧？嗯、我唔知佢哋。 我有个问题啊，即系其实我哋系咪可以 fit 到任何片入嚟噶？即系任何镜头嘅。不如你 fit 热血过嚟啊，佢都好清喎、啊。即系横掂，我哋下面又费事影，因为借人哋部机就算啦。我哋 横掂，我都俾人报清咩台啊？唔紧要啦。 即系我哋喺呢度用我哋把声， 咁我哋做翻自己声啫嘛。 我哋用翻佢个 配音， 配翻音啫嘛。 配音 冇版权噶。咁啊， 系啦。 收